这是来自蔡健雅的曲目，叫做 Beautiful Love。 继续来分享到同样是走创作路线的戴佩妮。恋爱可以说是非常重感情的戴佩妮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灵感的来源点。她自己呢也毫不避讳地说，在过去当中的很多抒情的主打歌曲几乎都是写给她的前男友的。这首习惯这样也是以这个为出发点，因为爱情呢总是从习惯开始的。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虽然呢唱的都是一些皱眉头的苦情歌，但是在唱歌之外的陈奕迅呢还是很有他狮子座的气场，自信活泼而且搞怪。虽然不算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帅哥，但是走到哪里呢都带上了他自己的标签，而这种独特感呢其实比帅哥更加有意思和特别。来分享一下陈奕迅这首作品，叫做小瞎弄。 躺在病床上动也不想动，看着荧幕上的脸孔，有个陌生人出现不够一分钟，他

说忘就忘记这甜蜜的过去，被思念抱着厚厚的糖衣，不想再为了你伤心，这最冷的夏季乱慢点慢慢结成冰，承诺变悲哀，悲哀因我悲哀，悲哀是因为你不在，我好想抱着你诉苦，却显得好无助，无助的让人想痛哭，只想要和你在一起，朝着幸福走去，像恋人般的简单甜蜜，我只想要和你不分离，怎么轻易放弃，说你忘记，

有着你，快活我太多，日日有种种感觉，好好的察觉，教我更喜爱做我。能够有你，纵有挫折不难过，仍旧早知我未怕跌堕。旁人问你是谁，你是谁，我说你是心中找到的信心啊。星也请进眼中，海也跟我相拥，所有所有感觉也未当开始，因你一切因你发起，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See you.

许可心软，直到汗水把流星眼泪擦干。睁开双眼，你会看见我们的爱像海一样蓝，也许有烟火点缀夜空，每分每秒都是美的画面。闭上双眼，你会听见我们幸福像海一样蓝，也许有海鸥掠过沙滩，那是我的一生。睁开双眼，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 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红蓝铅笔这个组合名字呢，就跟他们自然灵动的曲风非常的搭调。跟当时其他的组合相比，他们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拥有非常默契的和声。来分享一下这首作品，也算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红蓝铅笔带来的《街上的美女》。 我和我的女人在街上走着，我看着别的女人，我的女人也被别人看着，这大概就是生活，大大方方或者偷偷摸摸。我偏爱夏天人们体无难遮，是什么就是什么，千万没有必要故作想听点什么大不了的，开不开心只有一线之隔。无论如何美女总是让人愉快的，看到他们觉得生活还是有希望的。无论如何人间还是充满了选择，都会有失有得。 就是生活，大大方方或者偷偷摸摸。 我偏爱夏天，人们体无量，这是什么就是什么，钱多没有必要故作生活，没什么大不了的，开不开心只有一线之隔。无论如何美女总是让人愉快的，看到大门觉得生活还是有希望的。无论如何人间还是充满乐趣的，怎么选择都会有失有得。无论如何美女总是让人愉快的，看到他们觉得生活还是有希望的。无论如何人间还是充满乐趣的，怎么选择都会有失有得。无论如何美女总是让人愉快的，看到他们觉得生活还是有希望的。无论如何人间还是充满乐趣的，怎么选择都会有失有得。无论如何美女总是让人愉快的，看到他们觉得生活还是有希望的。无论如何人间还是充满乐趣的，怎么选择都会有失有得。却让人愉快的，看到他们觉得生活还是有希望的。无论如何人间还是充满乐趣的，怎么选择都会有失有得。 应该很多男生都存在这样的一个心理，在大街上喜欢看穿得清凉又漂亮的美女，但是回到家呢，一定是规定自家的老婆浑身都要裹起来。这是红蓝铅笔带来的作品非常贴切的街上的美女。而接下来呢，继续带你听到黄舒骏，他的歌词也是非常有趣的，叫做谈恋爱。 我真是愉快，恨如此相爱，但是高兴之外，有些话必须说明白。我们现在相爱，但不代表你也包括未来。为了相拥分开，我们得做一些安排。我们要天天思念，但不要天天缠绵，绝不要柴米油盐，有共同生活经验，绝不用共同的房。